产品， 参品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用力过猛，用力过猛。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早间的大型情感沟通类、青春偶像类的节目，我们以及是讨论类、谈话类、这个深入思考类的节目啊。微微一笑， 这样好不好？主持人，你能再重复一遍刚才咱们节目是什么类型吗？ 我们的节目是什么类型？好，等我变一下啊。 是什么类型？ 我们是大型情感互动类、青春洋溢类、讨论类、咨询类、深度讨论类的节目，微微一笑。 好，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欢迎大家的到来啊。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发现了一件大事儿。 多大的事儿？ 说好大的事儿。 多大的事儿？ 最近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呢，有一个我最喜欢的主持人同学的评选活动，在982魔力工厂正在举行一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最受观众喜爱主持人奖的评选活动。 给你颁一个终身成就奖好不好？ 然后我打开第一页前两个人的时候，我看到你是1150票，我是1200多票的时候，我觉得我被你谋害了。肯定是你。 你都1200多票了。 然后后来我往下翻，我翻到了有4个人都是3000多票。 漂亮，太好了，太好了。 漂亮，这样我就安心了。 我也安心了。 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安心呢？是因为 要不要吧？ 没有，是因为别的主持人比我们高啊。 啊，对对对对，是的。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要干啥。 那很多3000多票都是你的手脚吗？ 不是。我何必给别人投票呢？对不对？我等着大家给我投票呢。 我看到现在目前排名第一名的应该是王哥同学，他有3888票。 然后呢？ 很厉害。然后紧随其后的应该是左小美和徐冉同学，都是3200票左右。那珊珊呢是1166票，现在排名第五位。 哼，这样，今天节目之后我就看看涨不涨，好不好？加油 哦。OK， 那今天是我在微微一笑的最后的一期节目啊，我们在之前其实也做过预告，所以如果您现在在花椒直播间，或者是你在微信公众账号，一定要赶快来冒个泡，在进入好奇头条号之前，我们今天来听的第一首歌。 今天这个吧，咱们首先在听第一首歌之前，我跟大家发一个规定吧。今天的留言呢，最好带一个水字。 哇，那你这样大家就不留言了耶。 但我没说，好不好？大家想怎么发言怎么发言。你们在正常发言之外呢，为了咱们表示对水水的欢送啊， 嗯， 就是江湖再见的日子不知道是哪一天， 对 啊，然后我们也得看一看大家能不能对水水有这份感情啊。如果有的话呢，嗯，请在你的留言当中，可以某一句留言当中加一个水字，好不好？比如说我渴了，渴了怎么办呢？我想喝水。 比如说万水千山总是情，点个关注行不行？ 哎，对，嗯，总不是水水不要走，你干嘛？你是不是要去走遍千山万水？ 有没有能不能有点创意啊？这是抄袭。 嗯，好，那我想想喽。 嗯，我看到拈花一笑已经来到了这个直播间了。他说评选你们俩聊遥遥领先，请问你领先在哪儿？有这么多人都3000多票了，第一名3888票， 嗯， 然后他说可以一直不停的点，我这儿呢看到你俩是前两位的， 哦，往下看一看，往下刷一刷。 OK， 今天放出的第一首歌其实是一首非常非常老的歌，但是也算是我以前的时候特别特别爱喝的一种东西，来自于萧亚轩的 Cappuccino。 哇哦，我喜欢喝水。 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 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很多人在北方都会有这个腌菜的习惯，对不 对？腌一下白菜之类的。然后呢，最近在网上有一组图片真的是火遍了整个网络，那就是有一位父亲，然后呢他在腌菜的过程当中把他们的家的缸给踩爆了。 腌菜要踩着缸去腌是吗？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第一张图片，第二张图片， 我看这张， 对， 好， 然后你看这么大的缸， 腌白菜腌到一半缸被我爸踩破了。这缸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很大，是个小缸，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踩在缸上腌呢？ 你知道就是踩白菜这个事情，就是好像 踩白菜， 就是你要用脚去踩嘛，然后踩白菜这个事情好像据说啊，越臭的脚踩出的白菜越好吃。 要屎吗？大早上的干嘛说这么？ 不是，我要给你一些科学的理由 啊。那请问为什么越臭的脚踩出的白菜越好吃呢？ 有两种说法，都是非常严谨的说法。 太好了，说吧。 第一种说法呢，一般来说就是男生的脚会比女生的脚臭，对不对？ 对， 对吧？ 对。 然后呢，一般来说男生的力气会比女生的大， 对， 所以力气大的人踩出的白菜会更紧实。 你以为这个逻辑能骗得了我？ 首先 铁狼好吗？ 这第一点。第一点 什么叫 好？ 男生的脚， 第二点 男生的脚比较臭，男生的脚比较大，所以有力气。你只能男生的脚比较大，男生比较有力气，他踩出白菜的就更紧实就可以了。跟臭有什么关系？ 好，这如果第一点你不会就被我说服依然要投我的话呢，我就要给你第二个理由。我要跳身份了。 你跳吧什么身份？大脚臭脚怪。 我要拍身份了。 臭大脚臭脚怪。 第二种原因是因为 我是神，是臭脚神。 第二种原因是因为这个说臭脚的人呢出汗多，就出脚汗多。那这样的男人呢一般来说年轻气盛，身体好，脚上劲道足。我是不是要被投出去了？我是不是要被投出去了？ 为什么非要说两点？这和第一点有什么区别？我以为你知道，其实你说出这个结论来的时候，这个观点来的时候，我是相信的。在你解释完之后，我铁不信了，你知道吗？你如果告诉我说，比如说脚汗里面有什么这个物质、什么成分啊，然后会促进这个白菜的腌制啊，然后促进它的发酵，我觉得还合理。 我最近就是有一个思路是这样的，就是别人说的话， 万事不用找到道理，是吧？ 就别人说的话呢，我引述，我不负责任，你知道吧？所以这两点都是我引述的。 这两点是一个意思啊。 我觉得其实实际上还是有点区别的。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男人比女人脚汗大，男人比女人脚劲儿大。所以这个脚越臭，踩出来的越好吃啊。第二点是男人脚汗大，男人脚劲儿大，所以男人踩出来的好吃。 我给你理一下这个逻辑、 年轻男子是吧？ 第一件事情讲的是性别，第二件事情讲的是 年纪。 那如果综合起来，就是年轻气盛、脚汗分泌旺盛的男性，是不是力气特别大？ 那我想问一下，这样啊，是不是？请问一下，男人的比女人的脚劲儿大，男人比女人通常体重要重，对吗？ 对。 所以男人踩出来的白菜更好吃，对吧？ 对。 年轻的男子比年迈的男子脚劲儿要大，然后他更重一些，对不对？ 对。 所以年轻的男子踩出来的白菜更好吃，对不对？ 对。 关脚臭什么事儿？这两点就是直接把脚臭排在外呀、 你管我？ 铁狼， 你管我？ 铁狼，大家投他，大家投他。 我是猎人，我要带走你。 同归于尽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说法也很好笑，我其实说的是很多民间的说法了啊。还有一个说法很好笑， 民间讲不讲道理啊？ 听我说，就是民间说法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笑，他说属鸡的人一般踩的白菜会更好吃。 我知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属鸡的人啊，跟其他的11个属相相比呢，他一般情况下脚劲儿比较大。 我觉得你很有天赋，但是没到点儿上。为什么呢？ 什么呢？ 根据一些非常有、 属鸡的人呢，通常情况下脚汗比较多。根据前两点的论证， 脚汗比较多的人采白菜比较好吃，所以属鸡的人采白菜好吃。 不是不是不是，我跟你说为什么啊。你看一下公众账号有没有和我们互动的朋友啊？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一个有经验的大伯说，那是因为鸡是十二。 我知道了。根据一个有经验的大伯说，他是属鸡的，他采的白菜特别好吃，所以属鸡的人采白菜很好吃。 不是不是不是， 是什么呀？ 是因为鸡是十二生肖里面唯一不会坐下来的这样的一种动物 啊、 哦。然后呢，腿脚最勤快。厉不厉害？ 它是一直站着的， 厉不厉害？厉不厉害？ 哦，鸡为啥不会坐着？下蛋的时候怎么办？ 然后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那鸡生活当中应该有哪几种状态呢？我发现好像也没见到鸡躺着。 好嘞，那它有那什么呀？它鸡会坐着呀？ 鸡 它会把爪子收起来，然后就那么窝在地上呀？ 我觉得就对于鸡来说，那应该就是躺着了吧？ 对，那就要蹲着。 嗯，它没有坐着的感觉。 坐着就是腿不用啊。腿不用脚着力就算坐着吧、 哦、我觉得你刚才算躺着吧。 嗯，好的， 你不要这么严谨好不好？就是一些民间的说法。 你告诉我一些科学的道理。再说了，十二生肖真的只有鸡不会坐着吗？我觉得在鸡下蛋的时候它就是在坐着。 OK， 这样吧，我觉得还是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腌白菜的这个 步骤。认真的吗？ 很厉害的，很厉害的。 认真。 就是一般来说啊，就捞出一株这个腌的白菜，你洗干净之后切成小，是做腌白菜的步骤了。然后你洗干净以后切成小块，然后呢盖上几片冬笋，再挑一坨猪油，然后丢进饭锅里蒸上片刻，饭都带着香，亦或是与冬笋一起炒，第二天作为泡菜饭的佐泡菜饭的佐菜。不要太过瘾。 对， 那作家汪曾祺就说过，说咸菜可以算作是一种中国文化。 鲁迅其实也说过，说你这个做白菜的时候啊，你找一个属鸡的年轻的男子来采的话呢，然后这个会效果尤其的好。然后这个配上白菜简直不要太过瘾。鲁迅先生说这个锅我不背。 那关于这个父亲踩碎了这个白菜缸的这个问题呢，其实网友是激发了一个讨论。就是古有司马光砸缸，今有你爸爸踩缸。然后有一位网友说过了一句很搞笑的事情，他说小时候他掉进泡菜坛里 啊， 然后他爬出来的时候，他爸不管他，一直在关心那个泡菜坛有没有破。 你怎么掉进我的泡菜坛里？这个熊孩子， 你的脚臭不臭？ 烟花笑特别特别的好。烟花一笑说这个山高水长后会有期。我这儿看到了你俩是前两位，他们说你们可以试试。我昨天晚上把你们俩从750多票点到了800票。金刚战神说早上好，山山水水哥哥姐姐我哦。我是金刚战神， 早上好。 他还说了昨天晚上上微信也把票投了。对，烟花一笑还说了这个泡菜的话题啊，他们说踩的呢跟力气其实没什么关系，是跟体重有关系的。然后他还说这个鸡的那件事情啊，那是趴着。叫做趴窝， 所以它不叫坐。 它不叫做。对，那其他的像什么老虎怎么做？ 老虎 就是把四个腿儿 这么做吧。对不对？ 这是招财猫吧。这是招财猫吧。金刚问了说明天珊珊姐水水哥哥还直播吗？ 明天不直播，明天是王爽姐姐。 对明天是王爽姐姐。 但是珊珊姐姐下个礼拜还有5天的直播。 对，我下个礼拜是周二，然后周四周五周六周日这5天，然后周一和周三是爽爽姐姐和文文哥哥。然后水水哥哥就永远的再见了。 再见再见我。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清晨10点来告诉我。 好奇怪啊，今天花椒直播还没有人，再没有人我真的就要寒心了啊。 好伤心，要不要点名？ 对呀、 花椒直播今天 Verona 你在不在？然后彼得洛夫小狼，然后金刚，你们都在哪儿呢？平时你们这个时候都已经出现了。 金刚在新直播间现在。 OK， 所以是因为花椒出了点什么问题吗？还是说我看到好像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也是希望如果你在花椒直播间，也能够快点和我们打招呼，我来点一次名好不好？很久很久都没有点名了。洛小可，大树底下乘凉。 在你点名之前，我要告诉您，在这个节目做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你也玩起了点名这样的小游戏，乐此不疲，这是你最后一次点名了。 对的。然后你们班同学今天怎么也都还没来啊？ 周末嘛，今天周日嘛，对不对？ 然后基因那点事儿，芬兰守护 Verona Lisa Sunshine， 你们在不在？我其实觉得好像可以把点名留到稍微后面一点。 可以。 下面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其实今天我放的歌都有点怀旧的感觉啊，因为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孙燕姿会经常拿出来跟萧亚轩做比较？就他们俩总是像一对双煞星一样的，就大家都拿出来比。然后今天我刚刚放的这首歌， 萧亚轩呢？咱们那个时候的经典歌曲是什么？ 你在唱什么？你是我的猪大哥。 孙燕姿呢？ 孙燕姿有很多很多哎。我也很想他，我们都一样。 绿光，还有什么？第一天，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第一天我存在。 第一天。你在唱什么？ 我飞起来， 哒哒哒哒哒哒哒。 下面要放的这首歌就是《第一天》。这里是微微一笑，我看到有一个消息是说，巴黎的一家就是非常厉害的这个买手店，叫做 Clad， 它是要在明年的1月1号正式关门了。 哇，为什么？ 因为他的店主很任性的觉得说自己的生活不要再被这样一家店绑架 啊。那其实像我觉得我这个这么时尚达人的这么一种性格会真的很伤心哎，因为我觉得克莱尔在我们时尚界真的很厉害。 你说你叫什么来着？ 可什么？ 克莱尔。 克莱尔。好伤心。 我觉得是你的损失。 哦，对，是的， 因为你还没有逛，对不对？ 我逛过好多次，没有逛过地，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在那里找到真正喜欢的东西。 OK， 我觉得时尚这件事情呢，算了吧， 全票打飞。 他为什么 呢？全票打飞这个假装去过 Colette 的人。 电话一下，我说还是来这里吧，微信空出来去投票。 好的，好的，欢迎你。那 Colette 的这个老板其实在20多年前开了一家这个店啊，然后开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地方还没有很多很多的时尚品牌店。那他也是一点一点一点通过自己的努力，在20年之后将这个店打造成了全球数一数二的时尚圣经。那最近呢，他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宣布说自己要和女儿，她的创始人是这位妈妈，要和女儿要开始环球式就是旅行的这个计划了， 环游世界是吧？ 所以说呢，就觉得说不想再被这个店绑架，于是这个店就关了。 哦，挺好的呀。 是不是觉得超级任性？ 很棒。 直播间人呢？我们在呢。 嗨 我们是人哦。 嗨Can you see me？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在巴黎逛过 Colette、 他的意思是今天直播间怎么没有人聊天儿？ 哎， 对，我也不知道，我就可能就真的是因为现在是北京时间7:55:43。 对啊，我很伤心啊、今天我第一次节目，最后一次节目，然后大家都不出来，大家在潜水看珊瑚吗？ 哎，你再这么生气下去大家就不出来了。 有本事不要出来。 还恐吓大家。这个大家如果在直播间的话，建议大家出来跟水水 say goodbye 啊，告别一下。毕竟是他也是陪伴了咱们很久，然后虽然我跟台里说，我说我不喜欢跟他搭档，台里就把他开除了。 哦，原来是这样的。 然后台里说吴珊珊为了给你个面子呢，你一个星期之后也被开除。开玩笑的啦，节目调整啊，然后跟水水好好的告别一下，大家在的话来跟他聊一聊天吧，水水还是很在意大家的。 对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Collect 他关门的这个盛况啊。 对，有人问你了， 倒数第二张。 风雨无阻说水要去哪里，怎么不做了？ 对啊，因为我和珊珊明年的节目有一个调整，然后明年我们的微微一笑就没有了，会换成一个非常棒的节目，叫做青年说，也是大家可以在早上去关注我们的直播平台和整个的播出的途径都不会改变。 哎，对，而且我要跟大家说，就是明年呢，我跟水水可能都不太会经常在做节目了，然后但是我会经常出去旅行，应该也是属于环游世界型的，所以我对这个 Collect 的店主非常非常的有同理心。我会拍很多旅行视频了，大家如果想关注的话，就是最近一两个月可能不会出什么成品，可是如果出来的话，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啊！我的微博叫吴珊珊双子座，让你们关注微博的话，我就会持续在微博平台上面去更新这些视频。谢谢大家。 对的，而且今天我其实特别特别要说一下，就是好像我们微微笑很少会照顾到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 哦，对呀。 对，其实今天 是为大家朗诵一首诗，不需要看的那种。 但是我发现今天是周天。但我发现今天可能是周天，所以大家可能不会上班，所以很多可能不上班的同学们要选择睡懒觉。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就是对于大家来说终于有一天可以睡懒觉了。然后风雨无阻说你们在一起会好好的。 对，宁欢笑说水要去大河，百川东到海，海中有仙山，山上有流水。 哇， 好棒啊， 好棒，我还把我们两个名字都编进去 串起来了，是不是啊？ 厉害厉害厉害。 大家如果有这个能耐的话，把山和水两个字放到一句话里面，我们来看看好不好 ？OK，那念花一笑，你既然这么努力了，我送你一本书好不好？你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我今天有一些答谢的活动，你关注一下我的微博，然后这个给我一下你的地址好不好？我给你送一本书，然后写一下我对你的祝福。下面要送出的还是孙燕姿的一首歌啊，叫做…… 等会儿Colette还没看呢。我刚说我跟Colette老板很有同理心，我要看一眼。 倒数第二张和倒数第一张， 这个是不是、 对，这是他的店面。 哇，店面好大哦， 很漂亮。然后他在一个转角， 应该是很火吧这家店， 超级火。 你在巴黎其实就逛三家店了。 那说句实话，我觉得我可能去过。 就你在巴黎就只逛三家买手店，然后这是其中一家，它要关门了，另外一家也要关门了。就很任性。 因为我去巴黎的时候，然后还是就是主要的行程就是逛街嘛。 嗯，我知道。 然后好像有去看了一眼 Collette， 但是我觉得好像不太懂那个时尚或不太懂奢侈品的人，没有那么会逛买手店。买手店好像还是一个老手可以逛的地方。 是，可能还是比较偏向于如果你对时尚有一定的了解了，比如说像我。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最公平的地方呢，就在于有兴趣的人没钱，有钱的人没兴趣。 可以做经济，对不对？ 代购， 代购。好了，孙燕姿的什么歌？ 我们在这个整点报时之后再送出这首歌曲吧。其实也是希望大家，不管您是在微信直播间还是在我们的花椒直播间，都和我们打打招呼好不好？这是一个周天的早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resh Radio 的微微一笑。 时间马上来到北京时间8:00。 北京时间8: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来自孙燕姿的《年轻无极限》送给大家，有没有勾起你满满满满的回忆呢？ 现在的我是否有些不同，努力工作也努力的犯错，25岁的我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现实让我退缩，理想已经不够，想把渐渐成熟下个脚步，我懂怎么做，新鲜的念头冲击着我， 看到基因那点事儿来了， 基因那点事儿来了是吗？你都打招呼了，加什么旅行游记？不加了，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每天早上为您带来 新鲜资讯 和话题讨论的， 要走了亮绝活了是不是啊， 话题 好舌头是吗， 微微一笑， 中国水舌头 就是要学就是东北人的那个尖音， 哎，这样 微微一笑， 最快用最快的语速说，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微微一笑巴拉巴拉大型什么类节目，用那个华少的语速说， 我说不快，我嘴很笨， 你刚刚说很快，你刚刚都快飞起来了。 这不是为了节约一点时间，为你的那个翻滚朋友圈腾出更多的空间吗？对不对？ 接那点事儿说送了一个圣诞帽，嗯， 你不是他说的，是系统说的 啊。对，系统说的，谢谢你啊，谢谢 你 来给水水送。 所有的就是这个在我们的朋友当中，就是接那点事儿算是很关心、很关心、很关心我们的，对不对？ 他怎么了？ 就是 他有私信关心你吗？ 他没有私信关心我，这就是我要说的地方。就今天那点事儿，你为什么从来都不私下联系我呀？ 他爱上你，我只能这么安慰你了。 对的， 问的我也很尴尬。 你话一笑说：“好的，好久都不用微博了。 嗯”来吧，要用起来哦。 嗯。 然后没事帮我们俩转转什么的、 然后金刚战神他今天一直在微信直播间说我们会想你的水哥，然后他说一会儿去花椒和你们聊，现在是不能用花椒是吗？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因为他们有微信直播间的话可以来投票啊等等、 哦、 所以两头就串着帮咱们聊嘛。 然后 Bike Gogo 说山不转水转、我觉得其实大家发言不一定要有山字或者水字啊，不要吓着大家，随便说什么都好。 山不转那水也转， 水不转那云在转，云不转那我也转。 你要转是不是？你坏笑说水是转一个给大家看看，小踩水。哎，要不要小踩水？哎，你的耳机小心哦。水是走的最后一天，大家玩起来好不好？玩的。 我在这边再给大家看。 他说他在那边转给大家看一下。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小彩水表演无限转转圈。我觉得你转得有点慢，需不需要帮助？ Can I help you? 走两步，没事儿，走两步。 大家好，我是水水。 怎么去的东北？刚才怎么转去的刘老根大舞台？ 这道咋就走不直了呢？ 另外一下还说说水水说我胡汗水还会回来的，应该是啊，有可能。那大家如果是这个想念的话，可以的确来跟水水来告个别。但是我想问一下，风雨无阻，为什么说珊珊别玩王啊？我没有在玩王者荣耀，哎，谁能边主持节目边玩王者荣耀啊？我要是能有这个技能，我早就火了。 珊珊，你主持节目除了不玩王者荣耀之外，其他的事儿也都干过了吧？ 干过什么呀？你看，就比如说我就没有压过腿，是不是？我就没有压过腿。我没有在玩，而且我用手机是在看大家的互动，希望跟大家聊天啊，这个样子。真的 发现了。 相信我。 OK， 翻滚朋友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内容？预告一下，今天我们的最后一个小时呢，会是我和珊珊的这个谈心时间。 哦，是吗？ 就今天我们是准备掏心掏肺的，我今天肾都没有带来，我只把心带来了。 你不用都掏，我觉得。如果想点肝呢，因为我平时喝酒， 我要吐给你。 我平时喝酒胃不好，但是就是吃肝的话对胃比较好。能掏肝吗？ 我觉得我可以给你，但 是 今天我比较划不来。 是不是太 缺心 了？ 因为你缺心眼儿。 我没有心眼儿，对不对？我可以吃点肝就行。金刚还说水水什么时候回来？水水自己说吧。水水可能 因为明年这个节目没有了嘛，所以说大家就是可以期待我们其他的节目，但我和珊珊的这个微微一笑的组合可能就是没有了。 对，改了还说嘻嘻。哎，你们要不然这样。你们去微信直播间表达一下， 你又要拉大家投票吗？ 山山水水的不舍，因为微信直播间的留言领导是看得见的，对不对？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982魔力工厂，在我们的屏幕的这个右下方啊，就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是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到了这个视频直播里面看到我们俩，依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然后就可以留言了。留言比如说山山水水好想你们呀，山山水水我会想念你们的，山山水水我好爱你啊，好不好？ 对，还有山山水水真舍不得你们啊，或者是说山山水水因为你们所以我们就是关注了活力982啊，或者说山山水水多亏了你们， 够了，水水，我觉得领导听到这段估计会把咱俩杀了。也是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因为虽然明年这个节目会改版，不叫微微一笑了，但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节目。 对。 然后包括这个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秀的主持人跟大家见面，大家也可以关注29号下午5点有个特别直播，叫做活力982风华正茂迎新同学会，会有一些新的主持人跟大家见面。到时候大家看到新的面孔就会忘记我们俩了。我知道的，你们会忘的，哼。 不会忘的，永远不会忘记你。忘给你。远远不忘给你 要这么吃力啊。哦，改了是新朋友吗？改了好像我之前没有看到过他留言哎。哦，那你既然来了还是点一下关注吧我真的是一个很尽职尽责的人，风雨无阻。他说珊珊转一个，待会儿给你转，待会儿放歌的时候我就在这转，好不好？ 今天你还准备翻滚朋友圈吗？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打架这件事情，你们看过最精彩的打架是什么？ 告老师啊。 告老师，然后 看到打架就要告老师。条件反射， 不是 必须告。 我不是 不告不痛快。 你告老师，但是打架好看啊你见过最精彩的打架是什么？ 我跟你说，就告老师，告老师。 老师是谁？ 可以先看。先看一会儿。然后判断一下形势再告。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世界上最可爱的打架。最可爱的肉搏是什么呢？最近呢，在澳大利亚有一种动物特别特别的多，请大家抢答是哪一种动物呢？ Kangaroo。 No, not this one 一位女司机在去澳大利亚的这个某座山上班的路上呢，遭遇了一场不同寻常的交通堵塞。引起交通堵塞的原因是因为有两只考拉在马路中央打架考拉还会打架，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好了。 考拉还会打架，万万没想到，你知道吗？太吓人了。就是因为考拉开始打架，所以这些司机就会停下来，因为怕伤到他们。哎，对，我们瞅一眼这个图片，瞅，嘿，谁？在马路中央有两只考拉扭打起来了。 对的， 也是导致这个交通发生了重要的堵塞。 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直播间，982魔力工厂，让大家看一看这两只考拉是如何阻塞了交通。 好的，我一会儿就发了。那其实当时这个女司机的确没有想停下来，她试图通过按喇叭让考拉离开，但是他们丝毫不受影响，最终两只考拉是难分胜负，筋疲力竭的离开了这场比赛呢，的确是没有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对，他们离开了啊， 也没分出个胜负。 没有，就是他们好像真的是一场真实的比赛，因为他们是一场就是实力很相当的较量。这个女司机停下车来，把整个这个过程录下来，传到了互联网上，大家也都觉得看的是津津有味的。有一位网友是这么说的，说考拉的防御意识很强。另一位网友还说，两只考拉的比赛看起来令人兴奋，十分精彩。 应该都一样差吧？我特别羡慕考拉的人生。你知道，因为考拉它是一种特别特别挑剔的动物 啊。是吗？ 所以它只吃桉树叶和为数不多的几种就是食物的材料。但是呢，澳大利亚的桉树叶又没有办法给它提供足够的营养，来维持它的日常消耗，所以考拉就必须要靠睡觉这样一种方式来维持它的身体的状况 啊。它靠睡觉来减少消耗是吗？ 就减少消耗或者是维持， 这样它才可以活下去。 对， 因为它一直动的话，它就会。 然后你知道它每天要睡多久吗？ 我大致胆子猜一下，26个小时。 一天只有24个小时 啊！ 你的胆子太大了。 大家猜一下好不好？咱们待会儿来公布这个答案。考拉一天要睡多久呢？ 嗯，这样吧，给大家三个选项吧，就是不是说睡多久，而是考拉的人生当中只干三件事儿：第一睡觉，第二吃饭，第三发呆。你分别觉得他睡多久、吃多久、发呆多久？ 好难啊，这道题。年华一笑说去表演区转一转。哇，我觉得年华一笑今天玩得好开心啊， 玩得好开，嗯， 玩主持人玩得好开心啊， 还叫我和珊珊肉搏，嗯，不太 打一架是不是可以的？来来，我们大家是属于那种就是花拳绣腿型的， 嗯， 哼，精不精彩？风雨无阻说水水绝对是一个暖男，好贴心， 嗯 嗯，水水绝对是暖男，的确是暖男。但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呢？刚才 改了说领导微博叫什么？我们的微博是他的微博是吴珊珊双子座。我的微博是你可以叫我水 啊，我的微博是吴珊珊双子座。但是这个是他问的是领导的微博叫什么，他要去艾特领导，说要列举我们的各大优点来挽留我们 啊，是这样 对不对？你可以去微信直播间。 吴老师的微博是什么？五周同，对，五周同，赶紧去， 就是零点烟花五周同啊。但是在如果微博上掀不起什么风浪的话，就可以到微信直播间来，好不好？在那里二维码， 顾一下水军， 982魔力工厂，顾一下水军，对，你告诉我多少评论多少钱， 对，500块钱以内，我和珊珊直接给你报销，好吧？ 我们俩其实就是想体验一下这种虚荣感，有人在留恋我们的虚荣感。 然后你顺便雇一个狗仔队好不好？然后拍一下我们，今天我们9:30下班。 自拍好不好？ 无所不用其极啊，嗯。然后公布一下答案。你知道考拉的人生一般来说，他一天用20个小时睡觉，2个小时吃饭，2个小时发呆，不干别的事儿。 真的。 所以打架这个事儿应该算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插曲。 你知道，其实我也见过考拉，就是我去澳大利亚的时候。首先，澳大利亚，我刚才问大家有很多什么样的动物，袋鼠肯定是算了，袋鼠而且很萌很可爱，然后考拉也非常萌非常可爱。但是你要是抱着考拉拍照的话，要提醒大家要稍微注意一点点是什么呢？因为考拉还是一个挺没有安全感的那种动物啊，就是它有可能会不让你抱，或者是抱你的话有可能会抓到你，因为它的爪子很尖啊，这样子。反正是我们当时 为什么不剪指甲呢？ 他因为他一天2个小时吃饭，2个小时发呆，剩下20个小时睡觉，没有时间剪指甲。 但是不用他自己剪指甲呀。 我觉得有些事情。 20个小时睡觉的时候，不是我们想干嘛就干嘛吗？ 对不对？就是我觉得人呢，就是考拉长大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就不能再让妈妈剪指甲了，所以指甲只会越留越长。 好，明白， 好不好？ 明白。 我当时排着队跟考拉拍照的，因为都是排队拍照嘛，你知道吗？就看到有一只考拉巨抱。就是一个女生要去抱他的时候，他就一直拿那个小爪子就这么支着，不让你抱这种。而他的爪子其实比较坚硬，有可能碰到你的话就会有点抓伤。 okay, 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一些啊。 所以你的技巧是假装他的妈妈。 我还好，我可能就是漂亮吧。我觉得考拉也是分这个。 也是不知道该怎么接了。张笑笑来到了我们的微信直播间。早上好。 早上好。水水今天要走了，水水再也不回来了。今天是水水的最后一天。 我今天就要离开 熟悉的地方和你。 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年华一笑说最精彩的打架是山水互怼。改了说死也不说再见，可以沉默啊。金刚说珊珊姐水水哥不要离开。还有风雨无阻说18个小时啊，他们猜的是18个小时和3个小时，答案已经公布了。考拉每天要睡20个小时，好幸福。 金刚猜睡3个小时，是不是没有听题干啊？ 来吧，如果说到考拉是种很可爱的动物的话呢，还有一种非常可爱的动物，那就是猴子。最近呢，在印度有这么一位男孩，2岁了，他简直就是一个小猴王，你们知道吗？他每天和一群猴子一起玩耍，成了好朋友。这群猴子每天都会来到他们家里玩耍，不知道疲倦。开始的时候呢，他的父母还会担心这个孩子叫做萨马尔，被猴子攻击，但是却发现这群猴子对儿子十分的友好。然后这样的场面呢，也吸引了很多这个朋友的围观。我们还是也来看一下这些图片啊，一群猴子中央围绕着一个2岁的男孩，所以因此这个男孩也成了这个村子的名人，因为很有趣，他真的是跟猴子相处得非常好。谁就中间那个穿红色衣服 的就是那个小男孩，两边就是所有的猴子围绕在 他中央，然后这个是猴子跟他非常非常nice 的递一个很小很小的东西， 好可爱， 或者是从他手里拿东西吃吧，不知道， 超级可爱的， 反正就是很开心。 你知道我有一个住在加拿大的朋友，经常跟我说他和动物的故事 啊。 然后他就说，就是他家原来还住在一个 house， 就是一个房子的里的时候， 嗯， 然后他说每天早上就会有浣熊， 嗯， 然后就浣熊的父母，然后牵着他的三个小宝宝，好像一家五口还是六口吧， 嗯， 六口浣熊，然后每天早上来他们家敲玻璃要吃的。 嗯 如果你给的话，他们就开开心心的吃着或者带着那个东西就回去了。如果你不给的话，他们就会猛敲玻璃，不停恶作剧。 好可爱！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像有很多人的确是天生可能是跟动物有很好的交流。比如说这个孩子，我看到一个细节特别有趣，你知道吗？因为大家都认为他和猴群有特殊的关系。 嗯， 孩子的叔叔是这么说的：说每个人都认为他很特别，即便他不会说话呢，但是模仿猴子的声音十分的相似。 嗯， 他们是可以彼此沟通的 哇、wow.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咱们人类的祖先也是猿嘛，对吧？然后还是有些这个可能基因比较强留下来，然后他又比较小只， 嗯， 我觉得猴子可能真的有可能觉得他是一只小猴子， 嗯， 所以才跟他一起玩的， 有可能，因为猴子也不知道自己长啥样嘛， 对啊， 嗯 嗯， 对吧？ 是，我觉得这个小孩子可能是这样子，猴子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吗？ 对啊，动物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呀， 嗯，是吗？ 就是可能只有海豚这类少数的动物，猩猩会有一点自我意识，但大多数的动物都不知道我这个概念的， 那挺好的，所以他们真的有可能会把这个孩子认为是他们的同类，对不对？ 我觉得有可能， 所以会无限的示好。 OK， 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萧亚轩的爱的猪大哥。 爱的猪大哥啦， 也会记得 谢谢我的猪大哥 好， 谢谢我的猪大哥。 嗯， 刚刚那个葵老葵， 对， 葵山 至少海叟鱼叟鱼叟，嗯，他说山山依旧在，水水何时还？ 哇、哦， 风萧萧兮逆水寒， 壮 士一去兮 不复返。 所以我是死了是吗？ 你自己起的头，我起这个头了吗？你自己起的头怪谁呀？嗯，来吧，说一个跟吃相关的事情吧，还是要问大家一个老问题了、嗯。我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话题，想问一下大家吃早饭了吗？ 嗯， 如果这个喜欢吃汉堡的同学可以留意一下，最近出了一家汉堡店，还挺有趣的，因为呢，它是用机器人取代了厨师。 哇哦， 嗯， 哇哦， 这个名字呢叫做。Cali Burger， 它是一家连锁店。今年三月呢，他们开始用机器人来帮助厨师制作汉堡。最近呢，他们把这个买汉堡的流程也自动化了，就一直是把自己的店做成了自动餐厅，让机器人来代替人类的工作啊。比如在厨房切菜的时候呢，就让一个机器人完成更加复杂的这个工作。然后比如说汉堡的煎烤的工作，嗯。他们的确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弄这样的机器人，包括这个机器人有这种非常的成熟的热量传感器啊、3D 摄像头啊这些感知的设备，然后再通过 AI 的这个图像识别，然后就开始可以完成汉堡制作过程当中的食材准备、煎烤等工作。 对， 它的目标是未来厨房里面不再需要人类工作人员，只是在餐厅里面服务。 明白。 但是他们最近又在这个无人化的路上又往前迈了一步，因为他们开始推出了自助售货亭。 明白。 这个系统可以自动的推荐你喜欢的食物的种类，然后来通过这个机器直接购买你喜欢的汉堡。 嗯， 所以说现在的确是这种自动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了。 哎，说实话我觉得汉堡可能还成，但是很多中餐怎么办啊？我总觉得好像中国菜是一个特别特别不好程序化或者是自动化的一个种类。 可是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很多中餐厅也可以程序化，因为我觉得很多中餐厅就是所有的餐厅也并不是都特别特别好吃。嗯，然后有的人可能没有在意特别合自己的口味这件事情。你吃分两种情况嘛，一种是你特别想吃辣的，所以我就需要一家特别好的川菜。 嗯， 这个可能会需要一家餐厅有自己的风格，比如说我特别想吃淮扬菜，就需要淮扬菜有自己的风格。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想吃饭啊、只是为了吃饭而吃，比如说工作餐，就可能更加需要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然后可能性价比更高的一个服务的提供。 嗯， 这种情况下无人化的机器化的智能化的标准化的中餐厅，或许我觉得就可以。对不对？ 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就是做菜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如果自动化的话肯定是一个特别固定的流程和配比。 就比如说一道宫保鸡丁，然后我放多少鸡，然后鸡的块大概每一块是多大，然后花生米大概 是 有多少， 是的， 然后是配备是怎么样的，然后我放多少盐多少味精什么的，就肯定是一模一样的。 对，但是总体来说估计也不会难吃。如果真的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合理的那个搭配的话， 对， 比如说我们用那个很著名的厨师或者是很成熟的厨师他们给一个配方， 嗯， 这么来做我觉得或许就还不错。 因为之前在工体那边的时候不是开过一家全自动的酒店吗？就那家酒店就是属于那种你进了他的大门，然后你所有的 check in， 然后你所有的这个行李，然后找到房间开锁什么的，都由你自己去完成。 嗯， 就你只用在那输入一个东西，然后他就会自动有一个东西然后你弹出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拿着什么东西干嘛。 嗯， 后来那家酒店就倒闭了。 你看，葵山鱼叟说水水可以在花椒开旅游直播，还能赚钱，嗯，就这样吧。 嗯， 我们 也是在想 在做旅游的事情，大家要关注我们哦，爱你们。 OK， 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李健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也标志着我和珊珊今天早上的心情，也是大家应该会有的一种心情，那就是向往。 哇哦。 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坤，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还有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青春洋溢类、偶像类、讨论类、资讯类、深度讨论类的节目微微一笑。是谁谁？ 大家好，就是大型走心类节目。我是珊珊。 今天我的这个小时一定会走心， 非常走心。 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我看到念花一笑、金刚改了、风雨无阻等等等等已经在直播间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呢，是要提醒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那在982魔力工厂当中呢，我们可以文字和图片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刚刚那两只考拉肉搏的照片是已经发到了我们的微信直播间了。 又看到祥子留言吗？好走心呐。 对呀、真的是，哎。 强子说：“两位早上好，这个节目要改版了。然后，但是这个节目的确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了982，知道了魔力工厂，吸引了很多粉丝啊、然后添加了一些新的元素。我们的确是要改版哈，相信改版之后应该也会很好玩啊。但是谢谢强子支持我们。强子说有个节目叫做微微一笑，有个组合叫做山山水水。谢谢你们，我爱你们，好开心哦。 强子，我觉得就是你发的这个语气，让我都不得不觉得好像你是我们的托。 铁托特别稳。 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每天早上有一群铁托永远拖着你。 对，就有一种好像就是被放在中间，放在高空，然后一不小心就会摔下来的感觉。 真的有这种感觉。 九点半下来节目，我们俩都觉得踩不着地。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节目要告别我们俩就这大半年嘛，所以说这个小时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你觉得刚开始和现在你关于早起这件事情改变了多少？ 80%-90%吧。但是我不知道我不做早间节目之后我还能不能早起，可是我真的好感谢这个节目让我早起。 是吗？ 就虽然有的时候我真的已经困得不行不行了，其实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我就很困，然后本来想把闹钟再改晚5分钟，我心里就想属实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然后我还是赶快起来吧。虽然我还是来的不是很早，但是我起来了。 你知道今天早上我从睡梦中醒来在床上的时候，我突然在想说，我的天哪，我不会是今天错过了节目吧。 为什么？ 然后因为那个闹钟在响，我可能就起来，就下意识觉得自己睡过了、你知道吗？然后我打开手机一看，6:30，然后哇舒了一口气。 好，再睡十分钟。 哎，你们知道吗？就是昨天我那个和水水，水水两点半左右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叫我，明天早上叫我起床。他应该是睡得比较晚，然后指望我早上叫他，然后呢，我给他回复了好。当时你有没有害怕？ 我听到那个叮咚叮咚那两声的时候，我觉得我是绝望。 这个人也没睡，但是我的确是睡得晚嘛。可是我这个节目早起还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如果说到早这件事情的话，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感受，因为我觉得其实听咱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都是属于早起的人， 很厉害， 非常厉害。 嗯， 我觉得做早间节目有个特别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有一句话叫做日说千言不损也伤，你们听过吗？就是意思人是不能一直一直往外输出的，一直不能一直一直说话的，有的时候需要安静，需要不说话。然后所以说我们两个人两个小时的节目经常会觉得哇干了好多事情啊，我觉得我一天好充实好忙啊，一看表9:30就觉得哇，一天怎么这么长？ 对， 你也这样感受？ 我也有这样的感受。而且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要和大家聊一聊的就是我们两个是怎么来做这个，就是怎么样开始做这个节目。其实这个节目一开始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预想，就可能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这节目是要干嘛。然后一点一点的摸索出来，然后变成了后来的混世魔王。 对，其实现在这个节目的模式也没有特别特别的清楚。我觉得大家给了我们很多包容啊，的确是这个样子。我跟水水因为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我们俩特别想一起做个节目，然后当时才一起来微微一笑的。对， 所以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节目我很想跟你说一说，就是比如说这一年当中我的一些小细节。 哇哇哇哇哇，走心了，亲爱的朋友，咱们要不要把订阅换成抒情版？ 好 你要抒情版吗？ 换成抒情版， 要一直抒情版吗？ 对，我现在非常非常的 emotional， 把我弄哭。 好 吧， 因为我觉得你好像就是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啊。在此之前要不要满足一下这个喜欢我们朋友的要求啊，电话一笑说翻个跟头。 好，我翻。 玩得真开心。 华丽低调来了，说山水依旧在，水是何时还？我是魁山女走，微信延迟若干秒，好像今天微信确实延迟比较久啊。但没关系，华丽低调欢迎你。我觉得你应该也是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吧。你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会有一个习惯，是我总觉得好像每天早上有一个人给你打电话是一件让你觉得好像你特别被牵挂但又特别烦的事情。 咱们俩就算是每天都在打电话呀。 对呀，就是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会有一个人给你打电话。 邀请大家投票啊，我找到了两个这个订阅，一个叫做深情版，一个叫做抒情版，你们听听哪个更好，水水来选一下好不好？ OK， 好 戴上耳机了是吧？ 我戴上了。 好的，我们来听一下。接下来是电乐深情版。好深情。就这个路子啊，这是 A 啊，大家也听一下啊。来 B 是抒情版。你喜欢哪一个？ 我觉得我可能更喜欢 A 耶。 好嘞。 A 循环播放。那请问水水，你觉得在这一年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小细节想跟你坚持了一年的搭档以及永远的朋友珊珊讲呢？ 我觉得这个定调哪儿来的永远的朋友是啥玩意儿？ 永远的朋友就是我本人啊。什么啥玩意儿？怎么啥玩意儿的？ 其实我是觉得你开始有一种生活状态是当朋友叫你的时候，然后一开始是你会说自己说我明天早上有节目，所以会起很早，然后后来的时候就变成了朋友跟你说哎，你是不是该回家了呀？你明天早上是不是有节目？ 我都说没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转变。然后还有一个转变是你会发现好像每天早上就是起来的时候很痛苦很痛苦很痛苦，然后你就找到一个规律，是早起的人如果你并没有早起的习惯的话，其实关键的点在于你就逼自己起来。其实就是起来的那个瞬间大概就是30秒钟，你会极度痛苦。但当你走进就是洗漱台，然后开始洗脸刷牙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痛苦了。 挺好。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经常是起来之后就会瞬间好很多，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早上起来的时候会播个音乐呢，就是不要太嗨，不要那种三天三夜那种，但是播一个稍微欢快一些的音乐，或者是 用那种所谓的听书类的软件开始播一个，或者是电台什么的，我觉得都会立刻醒过来。其实醒过来就会觉得很爽。 对， 就觉得哇，我好厉害，我早起了。 但是后来其实我有一件事情还挺自责的。 Why？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已经养成了就是每天早上真的必须要吃早餐的习惯。 嗯， 我觉得其实在这一年当中我应该给你多带几次早餐的。 哦，没关系没关系，我活得糙。山东姑娘活得糙你不知道啊。 对啊，然后我还养成了一个每天早上会吃早餐的习惯。 嗯，很棒。哎，那你说到早起这件事情，咱们俩不做这个节目之后哈，就是 不会。不会。我对一月份的打算就是每天要睡到自然醒。 那怎么办呢？ 你没有看到王爽有一天他的那个就是新闻当中有一个资讯叫做牛津大学教授通过非常严谨的科学实验表达出了一个观点，就是早睡早起身体健康这个说法不一定是真的。 嗯， 有的人就是适合晚睡晚起而且效率更高嘛。 每个人的那个生物钟是不一样的是吗？就适合他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对， 念花一笑说这个铁托，对，他提到了铁托，的确是啊，我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在节目里面直接说出来好像不太礼貌哦。 嗯， 然后烟花一笑还说踩不着地是不是因为你们俩喝高了。哎，讲真的，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件事情， 对， 比如说我们俩是早间节目主持，然后每天都在聊喝酒的事情，然后经常是醉醺醺懵乎乎的状态，你们觉得有没有 OK 吗？ 是啊， 都快结束了还在问大家 OK。 一年了都没想过 OK 的问题。 对啊，我很想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对，怎么想的？ 因为你知道我们俩是属于其实没有早间感的人。 对，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讲我们俩做节目的时候特别不像早间节目主持人。 嗯， 就是比如说我整个的感觉可能大家就觉得就自动深夜。 会吗？ 会， 我觉得咱们俩挺欢快的。 然后后来我发现慢慢慢慢一点一点调整过来以后，但是我们两个真的就是这个成天都在喝酒的这个形象。大家真的有觉得 OK 吗？嗯， 对呀，你们喜欢喝酒吗？ 嗯， 一杯敬朝阳， 一杯 敬月光，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嗯，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 嗯， 六杯，干了干了干了，这杯都是朋友。 还有两个呢？ 还有两个，好像我也想不起来是什么了。 嗯， 大概意思，反正就是也是那种很人生哲学的表述。 所以我今天准备了一些就是小问题要问一下你啊。 哇，我雨水列了一个单子。哎，我看看刚才笑笑问说水水以后会做什么节目？目前为止不太确定，所以有相当长的时间可能就的确是见不到水水，也有可能就见不到了，所以可以关注他的微博，叫做你可以叫我水啊。对，他还是会偶尔蹦出来一下。 水，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 水是你生命中最好的朋友。 就模仿你的语气。 强子说的真的是让人好难受，你们之间也会有很多不舍吧，快哭啦。强子说你们以后还会在982只是不做这档节目呢，还是只是改版？因为这个答案的确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不舍哈。我觉得我跟水水可能出现在982的时间会非常非常少了。有可能的确就是不会出现了啊。 对， 可能是这样。但是这个节目我还有一个星期哦，你们不要接下来5天不理我哦。对不对？ 张笑笑说干了。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OK。 超爱喝酒。 我想问的 你问问题之前，我想先抛给大家一个问题，因为我特别喜欢就是各种醒酒令。反正这周是什么，大家不上班嘛。 对， 你们能不能给我发你们觉得最有趣的醒酒令是什么呀？ OK， 就是类似那种什么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我要请你喝杯酒，你要是不喝我就不走，这种。 对，我很喜欢这个。就是我有一个伯伯很喜欢用这个，他用的一般是他说请让我用我的唱歌的心跳舞的手为你敬一杯小酒。 有他真的会唱歌会跳舞， 他是个画家。 哇，厉害。好嘞。念花一笑说大梦谁先觉，梦醒9:30。哇，你是个诗人哦。 念花一笑很有才华，我觉得。 对。 Verona 终于来啦，他说你们是叫醒我的闹钟。 然后我觉得 Verona 真的是水水已经念到你好久了。 对呀、怎么今天现在才来， 就是。 我想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水水有问题要问我。 对， 走心了走心了。 如果你要用三个关键词 来形容你， 来形容微微一笑，你会用什么？ 微微一笑啊。 嗯，大家会用什么？ 好， 就如果你们可以列一个，也不一定是三个。 好，第一个关键词，几个字都可以，对吗？ 对， 嗯， 一个句子都行，一篇文章都行，一期节目都行。 嗯，第一个关键词，不像样子。准不准确、哎、 怎么觉得一开始这个定调有点偏呢 哎，准不准确准不准确 准确准确 就我觉得我们俩做节目的确还是就是台里给了很多很多那个宽容的空间哈、嗯、我们俩的确是属于有点自由散漫型的人、啊、然后节目也被我们做的有的时候经常是乱七八糟的这种感觉。 没有乱七八糟好吗？我们是在混乱中有条理。 对，但是的确不像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节目，然后一是一二是二的，我们俩经常自己也晕晕乎乎的，所以这个节目我觉得还是不像样子，还是挺准确的。 电话一笑说山水搭档跟大家互动多，都是老朋友的感觉。 嗯， 其实我们也一直特别强调这种感觉。OK， 对， 第一个关键词不像样子， 嗯、 哦，然后第二个关键词呢？ 第二个关键词，有待成长，跟不像样子是一个组合的， okay, 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不像样子，所以说才会有很多可以去成长的空间嘛， 嗯， 只不过没有机会了嘛，对不对？ 因为就算有机会，我俩可能也一直不成长。 继续。 第三个关键词。我觉得这样好不好，你先来两个，然后最后一个，然后我看看你的套路。 我的这个问问题的一个规则就在于，我给你问的问题我就不用自己回答了。 不行哦。 然后你可以问我你想问的问题。 我也想问你，如果你用一句话或者是几个字来形容微微笑这个节目的话，你会怎么形容呢？因为我觉得你是 today 就要离开，所以感触应该很深。我现在满脑子还是下周五天节目怎么做。来。 我觉得第一个词如果我要用给微微一笑的话应该是放肆。 哇哦， 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实际上就是还是会有放肆的感觉的。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希望就是在微微一笑当中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很放肆。因为我觉得早上其实是一个非常洋溢的时刻。 对， 然后就是你想想，就是你一天就是早上是一个开始，然后如果你早上拘着，然后拘束着，你总会觉得好像一天都过得很有控制感。但如果早上能有这样的放肆一下，然后就比如说放肆的唱唱歌啊。 不好意思啊领导。 放肆的 本来挺轻松的，是 留言啊什么的，然后就会让我感觉早上一下子就有了一种打开的感觉。 啊，我觉得我很喜欢你这个词，哎，就是我觉得的确是大家平时你要工作要学习或者是要经历生活当中任何场景都好，我们总是受到很多束缚，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年纪，还是要保持一颗敢放肆的心，我觉得很棒。 对呀、 咱们俩就是天生放肆的人，就没服过管，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领导也真的是辛苦。 对，真的是领导辛苦了，在这里要给你们说声谢谢。 Brona 说 我会一直 follow 你们。 是的，谢谢。follow 别忘了 follow 我们那个微博，是不是？电话一笑还说这个我家少年特别喜欢你们两个人，山水组合在的时候每天都听的。少年指的是小一辈儿还是就是跟你一辈儿？ 不知道、 不知道哎，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我辅导过的学生的妈妈。 哇，他说少年周末都十点起，今天为了送水水7:30就准时爬起来了。 哇哦， 要不要就是？ Hello， 少年你好，我是水水，非常非常感谢你喜欢微微一笑这个节目啊。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早晨能够一直都是少年放肆的去追梦的时刻的开始，好不好？ 对，王儿呢还说是这个他每天早上其实特别早给我们发信息的时候可能会收不到，有可能因为我们刚开播的时候可能会没有那么留意留言的事情，然后先开始嘛。然后他还说了其实我们是铁 friend BFF best friend forever。 对。 对不对？怎么我看懂了是不是 best female friend。 好嘞，你的解读也很棒。 OK， 然后他说年华一笑说昨天晚上就一直不停地念叨着要给山水投票。 谢谢。 其实投票的那个 OK 啦，就是投不投无所谓啦， 刷到10,000左右就可以了。今天 OK， 然后其实我想说的 第二个 关键词是开启。就是我觉得微微一笑对我来说其实是个全新的开启，因为其实我 本科是学播音的嘛， 嗯， 然后但是其实实际上在毕业了以后我一直都没有从事真正的关于播音主持的工作、嗯、然后微微一笑算是我第一份正经的主持人工作。 哇，是吗、好棒。 然后就是和我们班同学交流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哎，我也是播音系毕业然后现在在做主持人的一个人了。 嗯， 嗯， 嗯，总算好像是回归到了正常的播音系毕业学生的这个轨道上了， 对， 好歹来踩一脚，别管深浅了，试一下。 对、然后对于大家来说我觉得也是，就是微微一笑是开启很多地方，因为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因为珊珊的习惯，我们会开启很多很多的冷知识对不对？ 嗯， 然后我们会开启很多很多认识不同的事物的角度。 对， 然后因为我们两个认识的朋友就是多半都是五花八门、嗯、形形色色、嗯、泥沙俱下。 嗯， 嗯， 然后 三教九流都是什么朋友， 五彩斑斓、光怪陆离、荒腔走板， 咱们认识的是江南七大怪人嘛 江湖术士，所以我们就会打开很多很多很多领域的那些小窗口， 嗯， 然后让大家看到打高尔夫的，看到画画的，看到创业的、 嗯、 看到各种各样的养宠物的、嗯、然后做宠物生意的、 嗯、 等等等等等等， 嗯， 所以嗯， 我觉得的确是水水也给我带来很多，比如说他坚持要做这个周末艺术会的环节、嗯、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我是非常崩溃的，你们知道吗？我想哇，大早上的聊艺术谁会听啊，然后首先我后来才发现其实很多观众和听众随着日子的这个延长他们是听进去了的， 嗯， 也有一些人通过这个环节周六每天固定的周末艺术会培养了对艺术的一些认知和兴趣，然后包括其实昨天我有发那个咱们和尚进一起去办的那个画展的一些图片、嗯、然后给我的一个群里，我说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然后还有人来跟我询价，你知道吗？说这幅画卖多少钱啊、嗯、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后来才发现其实那个画展的画还挺贵的可是我会觉得哇，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启的路子啊，就别管是对我个人的提升还是说对我打开和别人更多的这样的连接的通路，艺术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口，就我还也挺想去慢慢的真正的踏入到这个领域当中去做一些了解，然后有的时候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嗯， 就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很害怕开启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有拖延症，很多人都有拖延症对吧，你们有拖延症吗？有拖延症的打个一，就觉得我不要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包括咱俩在节目当中有时候会分享一些心理学的东西，我也会开始看一些心理学的东西，有的时候拖延症是因为你心里恐惧， 嗯， 嗯， 就是恐惧你最后做不到，其实根本没有那么恐惧， 嗯， 就比如说艺术这件事情，我被水水生拉这个硬拽的 、 也是在这个艺术的边缘上滚了两圈，我就发现哎，我的确是有兴趣， 嗯， 我也不用说苦大仇深的花好多时间精力然后去天天研究，我就开开心心的开始从看你喜欢的画开始，然后从开始了解你喜欢的画家开始，然后慢慢去了解他的门类，了解整个发展的过程，然后再培养自己的感性和认知，就是这些事情可能会水到渠成，慢慢的就会做起来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喜欢什么事情不要害怕，不要恐惧，不要犹豫、 嗯、 然后去找一个小的切入点开启这件事情，就会发现哇，这个世界好大，然后你自己过得好开心。 对、嗯、牡丹来到了我们直播间，他说水水要走了，今天必须得来送别，谢谢牡丹。嗯， 哇哦， 然后你的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 哦，还有这件事儿呢。 嗯， 第三件关键词， 那我先说好了， 你留了一个大招是吗？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让我想想、嗯、我刚刚在想开启，我觉得你的放松和开启真的给了我很多感触。 嗯、 那我第三个关键词，我觉得如果说成长的话的确是有点太俗气了、 嗯、 但是我觉得这的确是给了我很大的一个改变。 嗯， 就是我很想努力了，通过这个节目。 嗯 嗯，可能是因为如果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可能是因为时间太久了，就是一天的时间变得太长，白天你9:30下了班，然后你也不知道干啥，你就会觉得哎，那我就去就是多见见人啊，多学学习啊，就发现哎，你有一些想做的事情。 嗯， 然后你通过做这个节目，你发现我自己是可以早起的，然后也可以很开心的跟大家聊天，你觉得哎，那我可能还能做更多的事情。 嗯， 包括跟水水聊天啊，然后也会开启了很多新的思路，包括大家也给了我很多这样的灵感，然后我觉得像我明年就会真的很认真很认真的开始做旅行这件事情，而且、嗯、是因为做这个节目你开始要不断的吸收一些东西，别管你是我们哪播的资讯呢、啊、还是讨论的话题呀、啊、 嗯， 就是吸收的这些东西都给我开始了一些新的思考的维度，发现了我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要坚定的去做了。 嗯 我是一个很就是那种 在蓄电的状态，就这种状态我还是挺享受的。 是，强子说，我不是托儿，我是一个北漂的四川人，一个人在外漂泊回不了家，你们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有家人的温暖，所以我是真的喜欢你们，舍不得你们。然后牡丹说，第一次听到山山水水的节目之后，打开广播就没有换过频道。 要不然这样，水水，咱俩搞一把，咱们这样，咱们用咱俩的那个花椒或者是账号，咱们开直播吧。 我觉得可以。大家，我觉得是这样，大家今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大家今天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博，然后我和珊珊明年真的搞个事情。就是搞一个事情。 但是微博这件事情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大家其实已经好多人已经关注咱们微博了，可是微博的问题在于这件事情我们不一定能说搞起来就搞起来，我们需要这个时间，但是这个时间我还是有点会舍不得离开大家。所以我在想，要不然咱俩就用那个花椒，咱俩开一个号。你是觉得压力很大吗？ 我觉得可以，但是咱们要定早上吗？ 当然不定早上了。就是也不固定，也不固定，咱俩碰到一起的时候就开个直播，然后跟大家聊聊天，说说最近喜欢的事情。你们觉得 OK 吗？如果大家支持的话，我们俩就认真的 要打个一是吗？ 认真的考虑一下，反正还有半个小时时间，然后我们俩就开喽。对不对？ OK， 其实我的第三个关键词是和珊珊一起。是不是感觉大招要来了？ 你说和珊珊一起， 是不是感觉不要脸的大招要来了？ 你说我听着。 我觉得其实微微一笑是一个和你不断的磨合的一个过程。然后其实我也是通过这个节目慢慢的了解你。然后我觉得慢慢的越了解你，其实就越了解我自己。然后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的细节，有的时候都让我觉得，哎呀，有这样一个搭档特别特别幸福， 对不对？ 哎，我们俩控制一下情绪好吧。 哎，你知道，就是其实我觉得水水这个说话也会勾起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其实是属于那种人，我是一个，我不是从零到一的人。我是从一到 N 的人。就比如说水水你给我起了个头，我又会想起好多事情。可是零到一这个事情，我可能是因为脑子不好。酒喝多了， 酒喝太多， 对，我总是想不起来，我得先别人提。所以我觉得水水给了我很多从零到一的一个起点，然后再包括他说我们是不断磨合的一个过程。你们如果最早的时候看节目，你还发现我们俩会在节目里面吵架。而且不是节目效果，是真吵架。后来才发现我其实也没有必要吵啦。对不对？ 对，我们真的吵过架， 经过这个 真的吵过架， 两个人 就不说话， 两个人就有一种那种两，明明是两个搭档主持人，然后有一种那种看谁先说话的那种感觉。 就幸好那个时候我觉得广播有控播这样的一个机制。 对，哎，可以送歌。 OK， 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我自己很喜欢很喜欢的歌啊，这首歌来自于 Ed Sheeran， 叫做 Shape of You， 你的形状。然后我们来到北京时间的9点整，今天是微微一笑水水的最后的一期节目。也是希望大家能够 stay 留下来，然后我们一起在下半个小时一起聊点开心的事啦，不要这么伤感。 好的， 来自 Sharon Shape of You。 The club isn'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so the bar is where I go.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 tripping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 Come over and start up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and trust me, I'll give it a chance. Now take my hand, stop and the man on the jukebox, and then we start to dance. And now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do. Although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and now my bed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Well,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hen we came, we let the story begin. We're going out on our first date. But you and me are thrifty, so go all you can eat. Fill up your bag and I fill up your plate. We talk for hours and hours about the sweet and the sour and how your family's doing okay. And leaving, getting a taxi, kissing the backseat. Tell the driver, make the radio play. I'm singing like...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珊珊。 OK， 那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房间，在当中已经有很多人在开始和我们一起互动了。 是。 那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最重要的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直播。我刚刚和珊珊已经把我们建的微信群的这个二维码发到了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大家如果想进来的话就可以直接进来。但是呢，我和珊珊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我们在这个群里面聊天好不好，但是我和珊珊就不通过个人的方式来添加大家的私人的微信。 对，因为的确是这个，我觉得朋友圈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慢慢的让朋友圈变成净土的地方。 对， 在群里的话大家会更加开心。 对， 我看到了金刚啊、华丽低调啊，还有 Verona 年华一笑啊，一直都在说哇，你们俩开直播吧，开个人直播吧。我们俩商量了一下，还是先不开了，压力太大了。这样，所以我们建了一个群嘛，对不对？我们很舍不得大家，所以我们把那个微信二维码放到了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里面。扫进来之后呢，这个群叫做万水千山。我们俩也不能保证经常跟大家聊天，因为我们俩就是这样嘛，这也是你们喜欢我们的原因，对不对？就是不受控，所以说我们会尽量争取跟大家聊天，只是希望把大家放在一起，不希望我们俩的搭档不固定这个在节目当中出现了就失去你们。来， 对， 这个号我也给大家看一眼镜头吧，如果是你们可以直接截屏，如果是觉得去微信公众账号的直播间比较麻烦的话，截屏看看能不能扫得上，扫不上咱们再想办法，好不好？ Okay， 如果是可以去微信直播间的话，那就更好了，982魔力工厂，然后你就直接进去，就可以有图片，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好不好？海之明月说，第一次看你们直播就要说再见了，缘分。那您还冒个泡，真是缘分。可以关注主播的微博，瓦尔娜已经说了，可以把主播的这个微博告诉给大家。 主播的微博是吴珊珊双子座，以及你可以叫我水。大家可以通过关注微博的形式来关注到我和珊珊。 对，我是这样想的，其实上一个时段我们已经就是挺走心的了，已经用这个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了微微笑这个节目了。如果大家有这个自己非常深刻的感触的话，也可以把你的三个关键词告诉我啊。这个时段咱们聊点开心的事情吧，对吧？ 对， 那个范儿一起，水池的眼睛里一直含着泪花。 对，是啊， 因为我跟水都是极其感性的人，你们知道吗？然后刚才强子还说那个什么你们怎么就忍得住啊，我差点都要听哭了。我觉得我俩都在生忍。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设计。我觉得在第二个时段呢， 哭是吧，好配合你。 就在第二个时段呢，我觉得我开启一个吐槽的大会好不好，就我们两个就是 先捧后摔啊，亲爱的朋友们。先捧后摔，天哪， 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开启一个相互吐槽，或者是吐槽节目，或者吐槽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好不好。 吐槽就不能说有趣的事情吗？非要吐槽吗？ 不一定吧，我觉得吐槽就是一个我觉得我先说第一件事情吧，好不好？吐槽， 我看你是出的什么招。 我觉得微微一笑呢，就是一个女主播自我形象管理堕落的全过程。 曾几何时，我记得在四月份的时候，吴珊珊同学每天早上就宁愿打车化妆，也不愿意自己开车。她生生的是每天要给自己画，起码画出个就是演出妆来，演出妆来上节目，你知道吗？然后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前两天发生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请了一个高尔夫球的世界冠军过来，大家还记得吗？文芳。然后珊珊进来的时候，她瞪着你看着我，看见她妆上就是妆面齐备，就打了粉，然后整个的妆面非常非常的齐备，我就有点不习惯。我问她发生了什么，她说是不是我有今天化了妆？珊珊已经素颜了大半年了。 对，他们在说因为是一个美女的那个高尔夫运动员、高尔夫冠军来到直播间，所以我这个被激起了竞争的心来化妆，其实纯属巧合。我要揭秘一下，那天是因为我头天晚上喝多了，然后回家很晚，没来得及卸妆。对，我想反正上完节目再卸吧。所以我这个做节目的这半年多的时间以来，的确皮肤有变差。因为我已经出现过可能十几次不卸妆直接带妆来上节目的情况。大家如果发现我化妆了，就基本上是不是我头天晚上没卸，你知道吗？谁大早上会化妆呢？傅建中来了，傅建中说向前看，创业路上等着你。对，我们俩可能的确是要开始做一些事情。傅建中还问说刚刚没看见吗？我看见了，你不是喜欢低调吗？我刚才就故意没念，对不对？对，但我觉得你对我的鼓励非常的正确，明天见啊。那是我的朋友。明天去他家吃饭。 OK 然后还有呢， 稍等啊，我看一下。拈花一笑说水水跳一个，拈花一笑今天玩的好开心。 好开，你 这样 好 不好？这样，咱们既然是我和水水最后固定的搭档了，大家也都很喜欢山水组合。如果你们今天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你们尽管提。刚才我们已经满足了什么转圈圈呐、就这种各种各样的无理要求，你们使劲提，看你们能提出多么不合理的，好不好？ 所以他要我跳什么呢？ 不如跳舞。 我觉得我和珊珊一起给你们跳支舞吧。 好啊， 结尾的时候 说跳就跳啊、 结尾的时候我们放首歌然后跳支舞。 行我先走啊。 天哪， 压力好大。 何必要把自己真的是 把自己 逼上这样的地步啊。达飞来了。达飞说后台电脑得操作一下，关一下360的提示。 他说的是投票那件事情吗？ 不是，他说的可能是现在我们的那个花椒直播的那个屏幕吧，可能。 拈花一笑说水水你背后藏着宝剑吗？是什么意思？你背后哪有大宝剑啊？ 哦，这个静电球。 哦，是那个吗？但是他看不见啊。我看一下你的这个。也没有啊。 有啊，你看我这样 哪儿样啊，也看不见呢。那这样哇，你对，我就是看到了水水。刚刚你全程就是用这个姿势直播的，所以他看到了大宝剑。腰疼不疼啊？ 剑就剑，不要大宝剑，好吧。 他们都在支持水水跳一个，水水跳舞很可爱的。咱们这样吧，再过8分钟我们送大家一首欢快的歌曲，然后让水水给你们表演一下随性的这种即兴舞蹈，好不好？ 好。你让我用8分钟时间想一想，你先撑一下。 对，丁震也来了。丁震说昨天晚上就开始走心了。然后就一直在舍不得。然后笑笑还说了，说水水走了呢是要有更大的平台，不用伤心，还会见到的。的确是这个样子哈。咱们待会儿下来节目就去群里发红包，行吧？ 好。 吐槽的事情。你说是这个女主播日益堕落的一个平台。我觉得我的堕落不止在妆面上，还在着装上吧。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大家有的时候看到的是珊珊就是能露出来的这一面啊，就是上半身。然后呢，就是我经常会看到她的裤子、她的袜子和她鞋的搭配，那个才叫精彩。我跟你说，那个才是珊珊的打扮的重点的所在。 就是因为早上起来真的很早，你们能不能理解？就是你每天早起就喜欢穿睡裤出门这件事。而且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来上节目、 你敢给大家看看你今天是整 我有一次啊，就是有一个朋友啊来上我们节目，是我的朋友，是一个女孩子。然后 就是今天我就这个环节跟大家揭秘一下微微一笑背后的故事，也挺好的。拈花一笑说，请珊珊表演一个倒立。哇，你的逻辑 我支持，我支持，我支持。 你的逻辑好棒， 太棒了。嗯， 有一次 珊珊要表演倒立，我就给你掐人中。 你要不要就什么什么吞大宝剑，然后胸口点大锤什么的，碎大石。 再说吧，一会儿。 考虑一下。有一次呢，有个美女叫做魏玲来我们节目，你们记得吗？就特别会做饭的那个姑娘。然后她是我同学，我们私下见的还比较多。然后她就问水水啊，问我说，珊珊，有个事儿我特别特别的不解。我说怎么了？她说，你平时都收拾得这么好看，为什么上节目就搞成这个鬼样子？然后水水在旁边鼓掌，水水就一直，哇，魏玲，你真的是问了一个$1 million question。 对呀、啊，我自己也超级超级想知道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哎，我觉得日播节目的确会把人变皮。 嗯， 而且你但有一次在节目上素颜过了，你就觉得那何必再挺下去呢？这个心态不是很好理解吗？ 是， 嗯， 所以呢？ 你还有什么想吐槽的吗？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吐槽。 你说。 我觉得咱俩都有变黑。 哦，我们俩真的都有变黑。 真的都 有变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没有擦防晒。 早上起来我连脸都不洗，怎么擦防晒啊？ 我觉得我一会儿准备满足一下拈花一笑，我来帮珊珊好了，我来试试倒立好了，好不好？拼不拼？拼不拼？拼不拼？拼不拼？好， 你认真的吗？ 试一下吧。 太好了，太好了。 因为我也不确定，你帮一下我好了，一会儿。 我不想站起来帮你，我只能坐在这儿。 那珊珊不帮我，我是没法倒立的。 没有，我觉得你可以的，加油，水水。因为我觉得你身材的确很好，而且你一直在健身嘛。我觉得咱们做节目这段时间，我也见证了你开始健身啊，然后身材变好的一个过程。 嗯、 对，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哎。 好，我试一下，我用头倒立，好不好？ 我一直在认真的问你， 认真的， 好好、太棒了， OK， 好希望在今天留下这样的黑历史，好希望水水就是将来我都有一个把柄在我手里， OK， 其实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个环节，我觉得我特别想加进去，就是我们特意的去转换一种就是广播的频道。就是今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听我们的节目，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如果 然后不知道有多少人 的话，是不是真的可以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呢？ 对、所以我今天特别特别想跟就是经常会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今天不管是第一次还是您经常的来收听我和珊珊的节目，能不能关注一下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在直播间里面跟我们打个招呼， 冒个泡打个招呼，让我们知道是不是啊。拈花一笑说水水跳个骑马舞吧，金刚还说你走了我会哭的，不要哭 不要哭。 咱俩现在连第二句都没有了。笑笑还说请珊珊表演一个平躺。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特别喜欢平躺啊？舒服不过躺着，好吃不过饺子。 理想的理想来了，他问说你们黑了是不是灯光的问题？ 当然， 我必须要给大家再看一下， 再一次看一下这个直播间的这个灯光的配置哈。为什么我们的脸这么亮呢？ 调到我的这个。 好嘞。 大家有看到吗？这么多灯。 就真的是还蛮晒的，哇哇哇哇哇哇，来。对，谢谢。对，快放下。为什么让水水赶快放下呢？我一直特别特别害怕他拿移动的摄像头拍我的裤子。可以了，就这样就好了。好，不要再想这件事情了。你看镜头满分，调一下自己的镜头。拈花一笑说太拼了，我了个去！喵说为了水水的最后一期特意下载了花椒，满分。他说他就是一直在听广播的朋友， 爱你。 对，每天早上8:30到9:00听，剩下一个半小时。 你要求好高，人家听就行了。 半个小时在路上。对， 然后 J 也来了， J 说您好， J 应该也是从广播那边过来的，说应该是也在听我们的节目。 对，丁正还说我开始煮粥了，好棒哦，早餐愉快哦。 然后我觉得小米粥应该也算是我的一个小标签，对不对？ 对， 我真的有很喜欢喝小米粥。 我有因为你开始喝小米粥， 是不是？ 嗯， 我有因为你开始喝蛋汤。 我有因为你开始吃蒸饺，哎。 我有因为你喜欢喝酒。 不是你喜欢喝酒，是酒不饶咱们呢。基那点事儿说这个应该是灯光的问题，而且白色的这个紫外等紫外线高， 嗯， 哦，白色的灯紫外线高，打错字儿了，搞什么？ 我正想问他，我说等紫外线是啥玩意儿？ 是啥玩意儿？ 然后丁 震 说像吃饭一样支持你们，嗯，太开心了， 哦，太开心了， 嗯， 对。然后基那俩说还说咱们俩是被节目挖掘了本性，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这个节目的本性被我们俩挖掘出来， 嗯 嗯，真的是这样。所以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觉得就是对你来说， 等会儿我觉得之前我跟大家预告一件事情，我们俩这个节目啊从来不做任何准备啊。这件事情真的是特别不好意思跟大家说，就我们可能会大概想一想今天会聊什么，但是一般不太会把词啊打印出来，因为每天打太麻烦了，而且我们俩又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只要聊起来就很好聊。 嗯， 然后今天早上我到的时候发现水水列了一张单子，我都吓死了，你知道吗？我说你要干啥？你要就终身告别吗？ 嗯， 所以我觉得什么， 嗯，就是你觉得对于你来说，微微一笑真的满足了你什么样的期待？ 满足了我什么样的期待？ 嗯， 满足了我开始找到表达状态的期待。 嗯 嗯，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微微一笑满足了我就是特别话痨的期待。大家知道，就是我和珊珊真的是太话痨了。我真的要跟大家就是说一说这个事儿，就是你知道我们两个就早上上节目嘛，对不对？然后早上上节目的时候打电话，然后就会说哎你起了吗？我说我起了。然后珊珊就会问，哎，我说哇今天天气真好。然后珊珊就说哇，他说你看那个， 我也看到了天边， 对啊， 听 那个彩霞 漂亮啊。 我们可以一会儿节目里再说吗？ 早上起来打电话就得聊好久，嗯，然后上节目聊两个小时， 珊珊聊了两个小时以后，马上如果我们要一起吃早餐的话，吃多久聊多久， 嗯，然后还有一次我们早上聊完，然后那个吃早饭的时候，就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吃早饭的时候觉得哇哇一直在聊一直在聊，只是觉得嗓子有点痛，可能到大概十一点的时候才说，咱们俩有没有那么多话说？ 真的是成天都在说。小苹果问说水水是九零后吗？我不是九零后啦，我是九五后。 嗯嗯，对对对对对对，我是九六年的。 嗯，你是九六年的，21岁，好年轻啊，姐姐。 晕水，脸呢？我就念化一下，你是不是我们的内部工作人员呢？ 嗯， 念化一下为什么就这么了解咱们？然后他也知道咱们领导叫什么，知道咱们俩的年纪，知道微信公众账号，然后也知道要投票了。 嗯， 我真的是你好清晰啊！我们任命你做万水千山群的秘书长。 念化一下在群里吗？ 他肯定会进的呀，扫群了吗？大家都扫了吗？扫的话打个一好不好？冒个泡我们看一眼。然后刚才为什么我说微微笑满足了我表达自己的一个期待呢？其实你们知道做广播节目和做电视节目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之前是做电视节目的，做电视节目的时候其实表达的没有那么自如，因为电视节目的时候你总有镜头对着你，你总会去在意，比如说我好不好看啊，我的妆发完不完整啊，我的眉毛有没有这个对称啊，我的头发饱不饱满啊，然后我说话口条顺不顺啊，能不能一条过啊，然后其实有的时候还是蛮紧张的，那个状态不是特别特别的放松。但是广播节目其实也是因为有了水水的陪伴，然后也是因为这种形态，然后也是因为有了大家的陪伴，因为你们在很耐心的听我们聊天，还跟我们进行互动，我是真的觉得找到了一种我做主持人的时候特别放松的状态，然后这也是我特别想去再去做其他的表达的尝试的一个原因啊。我的确是很感谢这个节目给我的这样一个契机和成长。 嗯，其实我也是了，而且你知道就是有一次做节目的时候，看到有很多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然后我当时问到一个问题是说有多少朋友是北漂在北京， 嗯， 然后回不了家，但同时怀揣着自己的梦想， 嗯， 然后屏幕就开始哗哗哗哗刷出一地。 哇哦， 嗯， 我们也都是吧，其实。 对， 严帅说第一次看这就是默契，第一次看就是最后一次看啊。这个节目还有一个星期啊，明年开始改版。 对， 理想的理想说今天的天空中有明月彩霞是吧？ 嗯， 烟花一笑说今天的天空中有大风。 对， 怎么大风越狠？ 我心越大。怎么了？哒哒！ 我特别希望你在刚才那儿停住，咱俩总算能接上两句歌词记得的了。 飞舞，我要握中心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吹呀吹呀， 我的骄傲放纵。是不是特别江湖？有没有那英的感觉？ 哦，那英很江湖、哦、 不江湖吗？大姐啊，那种感觉，对不对？ 是，嗯。然后念花一笑和理想的理想都打了一，说，嗯，是的，是这个在，北漂在北京。 好，我了个去说，说他进那个群在等待审核。你们的群还需要审核吗？谁审核？我去看一眼了。要不要送大家一首歌、嗯、然后我去看一眼那个群怎么审核。 OK, 送给大家一首孙燕姿的奔，然后我和珊珊跳段舞好不好？嗯。 挤压扭曲的脸，他们生活颜色比天黑，不想负责的就不接，爱情像沉醉，氧气剩一些，无法呼吸的瞬间，开始吧，狂奔般的起跑鞋，视觉像电影剪辑这从前，心跳正在不同点上飞。 欢迎回来，我们看到大家的留言啊 ，Verona 爱死你了，他说 爱死了， 我们都是一直默默的支持投票，说我一个小时超过100票，不让我投了。 我们这个投票系统好像的确是一个小时可以投100票，反正你们就看着办吧，对不对？哦，刚刚还有人说水哥你干嘛去？嗯， 现在还不确定呢。嗯 嗯，哎，还有，那是 Silly 吗 ？Silly， 嗯 ，Silly。 Silly Silly 对不对 Silly 其实就是 Silly 啊 Silly 啊搞啥子嘛搞一个这么难念的英文名字啊山山水水早上好起晚了还是赶上了哇好开心呐、啊、我跟水水建了一个群叫做万水千山然后那个微信公众账号我们发在这个微信的二维码我们发在我们那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里面了大家如果想进这个群的话可以去扫一下那个二维码哈我要任命几个人吧我觉得刚才拈花一笑你到底你接不接这个秘书长的活你倒是吱声啊对不对 接不接？你这么着，秘书长，你先当一个秘书长的好不好？就是包括这几天，然后可能今天没有来的朋友啊，想进这个群的，你要负责把这个二维码给他们，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把音乐换一换吧，因为接下来我觉得点个名吧，就是真正的关心过我们的节目的，我在这边有一些名字，但我不知道全不全，我觉得肯定不全啊。但是其实我是想就是通过这个点名来感谢一下真的陪我们一起走过这个节目的很多很多的朋友。 因为要抒情版是吗？ 无所谓了。大树 好，我觉得 大树底下好乘凉，洛小可带你去旅行， Lisa Verona Sunshine 基因那点事儿，芬兰守护圣僧是泡泡啊 ，Water 淡蓝色，范宝将军，快乐的雨涵，嘉旭，彼得洛夫小狼，月宁，吉他吉他， 哎、你这种方式好奇怪呢，念起来你知道吗？ 孟加拉， 你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不能就一个一个顺次往下念，听起来真的有种就更悲伤的感觉。 8008，纸笔画悲欢。朱古力豆， 你们在哪里呀？ 胡一辉，你们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理想的理想，达菲乐乐，刘小花，天高云淡，2A15，圆月圆，太阳飞飘飞飘，张小哲，妮妮，吉米，金刚 ，Black 斯，心动，动静，听静看。 你确定你点的是正确的名字吗？我从来不记得咱们节目来过一个叫做动静听静看的人。 还有金刚，对不对？然后还有所有我们没有点到名字的朋友，比如说在我们的直播微信公众账号相见恨晚七夜猫二强子篝火之上韩后严嵩等等等等，还有今天过来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支持我的微笑。 莲花一笑说他说把桌子撤了跳舞然后他一直在跟理想的理想互动，理想的理想还说撤了桌子不能站上面跳舞了这桌子我们也撤不动。然后关键是刚才我不是问莲花一笑吗，我说秘书长这活人到底接不接，他说不接。我儿那时候可以当助理，当主持人助理，你觉得 OK 吗？我觉得很棒哎、你在那个群里的吗？我让娜，但我觉得念坏笑好精明啊！你有看到他下一条留言吗？ 看到了。 他说他为什么不接？说你俩别想当甩手掌柜。 没有要当甩手掌柜了，我们是甩锅侠了。 你如果经常听节目还不知道我们俩是属于不负责任的类型吗？我们俩还是什么时候负过责任，对不对？那我觉得我让娜很棒哎。 那就让王娜来吧。 反正王娜可以先负责一个活，就是先帮我们把那个就是这个二维码传播下去，对不对？因为今天可能的确很多朋友不是第一时间可以看得到这样子。 对，所以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27分，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也是真的是要给大家再说一声感谢啊，特别感谢大家能够在。从今年4月份开始，然后在早间这么早的情况下能够起来陪伴我和珊珊来度过这么愉快的两个小时，每天都是两个小时。 最后的节目的2分钟的时间，你要不要再给你一个告白的机会？因为我觉得好像你在这个节目这是最后一段咯。 天哪，我觉得我最近非常非常非常的 emotional。所以我也是 感性。 非常非常感性，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感性的一个人然后在节目当中我觉得大家肯定是非常包容我，包容我唱歌，然后包容我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是想跟不管是直播间的朋友还是广播前的朋友肯定是要说一声谢谢。然后其实我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我会拉开我的窗帘，很多时候我都会看到就是天边的彩霞，虽然最近冬天以后天就是黑的是越来越就是亮的越来越晚了，然后很多时候就从彩霞慢慢慢慢的然后打开来发现都是黑的，然后外面闪着星光点点的这种外面的灯，然后我渐渐的就会发现冬天来了，而我要在这个寒冷的时候和大家说再见，就不像在夏天说再见的时候可能这么洒脱。所以其实我是想说人生的陪伴永远都只是暂时的，但是我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大家能够感受到我的陪伴，然后构成一种非常非常完美的记忆，就以后如果你们在想到早晨的时候，你们会想到诶，曾经有一个微微一笑的节目陪伴过我，然后以后肯定还会有再见我和珊珊的时候， 当然一定。